音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国际油价再次下跌，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达到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每桶跌破34美元。美国部分地区的成品油油价已经跌到折合人民币每升2.7元。虽然国际油价随后有小幅回升，但是全球机构普遍对未来油价预期并不看好。中国社科院昨天刚刚发布的预测显示，2016年原油价格仍然将在低位继续震荡，全年平均油价为每桶60美元左右。那么为什么国际油价至今依然一蹶不振？油价长期在低位徘徊，对于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利弊如何评估？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再看国际油价何去何从。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国际油价跟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无论是当年涨到令人吃惊的高点，还是一年多以来持续的下跌，都跟世界经济、跟每个行业的运行成本，甚至于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这里说的生活成本还不仅仅限于出行成本。那么已经低迷了很久的国际油价为什么在本周还会创出新低？这种比较极端的价格走势会不会对整个产业进而产生影响，以至于在未来某个时段发生重大的反弹呢？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国际油价的涨跌我们过去也关注过很多次，起到决定性因素的还是供求关系，所以我们先从供求关系说起。我看到有一个数字说，有估算显示目前原油的日均供应过剩200万桶。我们最初关注油价的时候也关注到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有分析认为沙特为首的传统产油国要以比较低的石油价格击垮新兴的美国页岩油产业，所以说产量才会如此放大。那么紧接着一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消息传来了美国页岩油企业纷纷倒闭的消息。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初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发起这一轮产量浪潮的以沙特为首的传统的这些产油国现在在产量上依然没有变化。 我想说这个沙特搞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他的问题呢，不仅仅说他没有限产，甚至他还把限产的上限放开了，就意思就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这个是个危险信号。再有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他的财政收入情况，因为他主要依赖于石油获得国家财政嘛，所以他现在国家财政也面临危机。我倒觉得他确实能够从某种上挤压或者打压了美国的页岩油，但是事实上也打压了他自己，这是他面临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形势，那就看他怎么解套了。 洪老师，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这个沙特对于它的产量根本就不设这个限制，这个问题呢是现在非常紧要的这个关头。就是它是什么原因呢？根本不是一个这个供求关系的问题，现在完全以供大于求了。每天世界的这个原油市场差不多要剩余200万桶左右，那么它在这里边 大肆的这个出口，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要打击在美国的这些这个原油以外，就是说像一个这个战斗机一样，那么我俯冲，那么我给拉到这个过载，给拉到7个 G、8个 G、9个 G、10个 G， 甚至11个 G 的这种加速度上，那么这个要造成这个过载，在这个过载过程当中呢，像沙特的这个原油呢，它甚至有的这个渠道来说，它的最低价能到5美元左右，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成本价，当然这个其他的消息还有，但是呢，从美国的页岩气来说呢，那么就现在就公开的这些材料来说，它的这些这个成本差不多30到35美元，当然也可能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它的这个页岩油的成本会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但是呢，通过这样的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原油出口的这个价格，就使得美国的这个页岩气的这些厂家呢就受到影响，那么它可能会关闭，也可能会这个停止自己的这个生产，甚至这个企业倒闭等等。所以在这样危险的就是这个陆上原油和这个北海布伦特这个海上的这个原油和美国的这些这个页岩气的页岩油气的这些这个原油，他们现在在比赛着谁先败下阵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沙特是在和美国和这个布伦特在这个较劲，尤其是和美国的这个页岩气。其次就是这个沙特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是吃紧，非常吃紧，包括和这个也门呐、和这个伊朗的某些这个势力，尤其是和这个也门的这些这个部族之间，那么进行作战，他的这个在军队军费这个投入上已经相当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沙特的军队从来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武装，全都是靠这个进口的这些这个高价的这些外国货这些这个军品，所以他要这个进口大量的这个军火呢，他的外汇收入。外汇这个存底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要大力的这个增大自己的这个原油出口，换取更多这个外汇。开源是他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个措施，所以这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因素。 其实说到供大于求，可能有很多听众会想，这个既然供大于求，限产是最直接的手段，让价格稳定，甚至价格回升。提到限产，有这个能力的，我们有印象啊。国际石油价格最有发言权的曾经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啊，欧派克啊，当年这个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协调市场的供求关系，保证价格的稳定。而当前呢，欧派克不但不减产，而且还一再的向世界强调不减产啊。两位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欧佩克好像已经不像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鼎盛的时期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控制这么有效？ 欧佩克自己给出的理由特别有意思。 嗯， 他说现在世界上能生产石油的不仅仅我欧佩克。 嗯， 非欧佩克国家现在都起来了，他特别指明是美国，比如说美国，特别是就是说这几年除了页岩油以外，你知道他马上已经就是他的国会已经批准了，说原来禁止原油出口的现在可以出口了。 嗯，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就是国会山跟白宫之间意见还不太合，但是他看到了美国的那个原油储备现在已经放出来一部分了，当然他也觉得你看还有俄罗斯，还有其他的拉美国家，包括东南亚，哎，这些都是非欧佩克国家，说现在如果我减少了市场份额，那个部分就让别人抢去了，那我是吃亏的，他认为。 嗯， 所以他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囚徒困境一样，对吧，两个囚徒本来说大家商量商量自己共谋一下能把警察给骗了，但现在是呢没办法，他不知道对手怎么做，所以他只能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行动，所以这叫一个叫纳什均衡里的一个博弈论里边的一个观点，叫零和博弈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的这种博弈结果，我认为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危机，那就看下一步大家有目共睹了。 嗯，那么这一次呢，上周还有一件事情给国际油价往下坡路上又是一个巨大的推力，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解除了实行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那么也就意味着国际市场上又多出了大量美国开采的石油啊。洪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美国这个石油出口禁令主要内容是什么啊？主要目的又是什么？这40年前制定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美国是在 100多年前就是一个这个产油的这个国家，包括它到墨西哥呀、到这个南美洲等等这些地方呢，它是大量的攫取了这个石油的这个资源。那么它的这些这个石油公司啊、美孚啊等等，都在这些地方有着大量的这个生产基地。 嗯， 包括在美国的国内，包括这个它的俄克拉荷马这个油田啊，也包括它的这个对这个德克萨斯中西部这些地区等等，那么他们都有着很好的这个油气的构造的这个地层，那么这个它的油气构造是相当多。但是呢，美国非常有意思，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就开始喊没有油了。而且这个没有油，他喊的是最凶的， 是真没有油了吗？ 这个从20年代喊到30年代，从30年代喊到40年代，从40年代喊到50、60、70年代， 到今天是以每天920万桶的这个 生产量 在源源不断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那么美国呢，它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原油呢，很多是打了井以后就给它封存了，那么作为一个战略的这个库存来这个对待的， 它叫 T-port。 对，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呢，那么这个美国在这个页岩油的这个产量上，那么从这个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一直在这个开采页岩油的这个技术方面不断取得了这个突破，而且这个突破呢也必须伴随着这个成本的这个下降，因为如果要是你这个用高价，那比如每桶200美元的这个成本来这个非常顺利的提取这些这个石油，给把它原油把它打压出地层的话，那么但是呢这个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一个产业化的规模，所以从美国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那么这个他从这个90年代开始不断的这个使得自己的页岩油的这个产量增加，但是呢这个从这个曲线来说呢，它的这个生产成本在不断的这个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美国又变成了一个这个富油的一个这个国家。从1975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石油危机，那么美国人呢就认为石油是最重要的一个大宗商品，是一个战略物资，所以就是要出口美国的这些这个宝贵的这个石油资源，因为他自己媒体在喊没有油了，所以这个媒体喊多了呢，政客和一般的老百姓也信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们在这个上个世纪的这个70年代，74、75年就开始做出美国禁止出口这个石油的这个禁令。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呢，第一，美国的这个陆上的原油它的这个储藏量还有包括它的生产量并没有这个下降，而且呢从美国来说呢，它又发现了新的这种这个原来没有开采价值的这些这个页岩油的这些这个大规模这个低成本的这个开采技术，所以从现在来看，现在美国变成了一个供大于求的一个这个原油生产的国家，怎么办呢？只有向国外进行这个出口了，这样才能养活这些这个页岩油的这些厂家。 黄老师，我追问一下，就是这个出口禁令解禁之前，美国是不是就是不开采，还是说开采冶炼之后只供本国市场呢？ 从这我们自己观察这个情况来看，那么美国确实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开采活动，因为看到它的这个一路上看到它的中西部这些这个磕头机啊，这个原油的这个抽油机等等在不断的这个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些这个炼油这个厂，就是从这些磕头机直接给它用火车啊，用这个汽车给拉到这个炼油厂的这个这些火炬啊，或者是看到他的这些工厂都在大规模的这个开工，而且这有的工厂还很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美国在不断的开采；第二呢，它也在不断的冶炼；第三，它的这些这个原油的这个生产呢，对于国内的这个满足的情况是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那么这个 就是不出口。 对它这个由于它的生产规模的这个扩大，必须要找出一个这个出口来，这个向国际上进行这个它的这些这个出口活动，那么换取它的更多的这个利润。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这么低迷的情况下，这个进行这个出口，就意味着它在要在将来一定要把这个原油的价格呢多少要打上去，这就是我对明年甚至到2020年它这个原油价格的这个走势的这个预测，就是它一定要往上走。 您谈到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石油这种东西是非常耐储存的啊，如果说不打上来的话，它可以在 这个地下一直很好的把它保存起来。那么现在要投入市场的时候，恰恰又是国际原油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李老师，为什么在最低迷的时候把它过去视为珍宝的这些资源打上来，然后又在国际市场上其他的出口国都是大量的就是低价销售的情况下，它也进入市场，这不是看起来一个比较赔本的买卖吗？或者说 是一个悖论一样、啊、 是，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它完全可以不出口，或者等到未来某一个时机再投入市场。 我想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压力，因为它的那个页岩油，它的技术投入、资本投入已经到了一定的份儿上了。如果你像让它只满足国内的需要，不出口的话，那它前期的投资怎么收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跟美国政府施加压力。那美国政府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去年12月份的，我记得就已经批准了一些所谓轻质原油的出口。 嗯 啊，其实这个轻质原油啊，也是原油了。也可以说是石油的原油的一种，只不过呢，他当时给他的命令或者说的指示是什么？说你多多少少要加工一下子， 嗯， 这样对于他40年前定的那个法律，不是就给留了一个空子吗？ 嗯， 所以他就说你多多少少要加工一下，变成轻质的，然后允许你出口。所以我觉得那个美国这个国家呀，其实你要看个各个利益集团的互动，才能找到原因。 那么现在呢，刚才两位也说到欧佩克不减产，而且强调不减产，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产油国还在增加产量，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就宣布石油产量是实际上有所增大的。那么美国石油出口政策现在改变，刚才也说到有每天920万桶的这样的一个开采量。那么美国石油出口政策现在的改变，洪老师您觉得对于本国经济最关键是对于世界原油市场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美国这个情况呢是非常这个复杂的，就是刚才这个所说的，就是美国的出口并不意味着它的这个出口这个政策就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明智的，这可能是在美国国内有不少的这些政治势力和这些经济集团他们进行的博弈的这个结果。比如我是一个这个石油这个企业，对，然后我要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的话，那我必长远利益，我必须要这个把这些油井呢封存，或者是慢慢的让它这个进行这个生产，那么保持国际原油价格的这个低迷，这些才真正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美国人的这些这个经济复苏，还包括他的这些这个美国人生活成本，还尤其是他要把这个俄罗斯现在出口原油的这些这个外汇收宝贵的外汇收入要给他打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绝对不应该出口，而且出口是不符合美国这个根本利益的。但是美国人就这么做了，这么做的原因还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由于是这个石油这个巨头，那么这个军事能源，而且呢也包括这些军工企业，他们这个说话的这些权重，这些这个比例，而且他们掌握的话语权要远远高于那些所谓的学者呀，或者经济学家呀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美国的这个原油出口呢，从现在来看呢，很难说是非常明智的。但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可以在这里面获大笔的利益。 就像两位刚才说的一样，为什么能够形成现在这样一个供大于求的一个局面？就石油出口方来说，谁都不愿意减产。减产就意味着会失去市场份额，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样一种类似于零和游戏的一种竞争方式。李老师，您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世界主要的这些石油出口方、开采石油的这些国家或者说集团来进行横向的比较的话，综合考虑他们的开采成本、石油的品质、销售渠道的话，如果说价格再往下走，谁会首先因为石油开采成本相对过高，在下一轮竞争中被淘汰，或者说至少是日子比较难过呢？ 我倒觉得首先是美国非常难过 啊。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从原油的开采技术的熟练程度或者说掌握的程度来看，其实人家这个石油中东石油产油国，尤其是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国家，其实它的成本控制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下来以后，人家是相对成熟的了。但是你美国可不是啊，你美国虽然有全世界最高的科技水平，但是你在 科技应用到石油开采领域的时候，你并不一定能够把成本保持在最低。事实上刚才咱们数字已经出来说30到40美元，那你我现在的估计，不管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可能的这个成本水平，沙特或者欧佩克国家在10美元左右。你想这么大的成本差距，你说谁吃亏？那肯定是美国最吃亏，所以我倒觉得美国这么搞下去，其实确实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嗯， 但是呢，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美国一旦决定这个出口了，那么这个石油这个集团他们的说话的这个比重份额是在美国国内是相当大的。这么说，美国这个在低价的时候入市，那么这样不符合它的根本的这个利益，而且呢，对于这些石油大企业来说也是这个。从成本来说也是不划算的，怎么办呢？美国一定要在国际上把这些油价给它打起来。那么怎么打起来呢？我们就看明年的这么又可能出一次油价的过山车。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它不能完全从经济供求上去想这个事儿了。其实它把石油打到底，我觉得可能就是把俄罗斯这个它的敌手彻底的击垮。这个倒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等于是有一种第二次冷战的这种预兆。其实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很多方面的打压，特别是在他对俄罗斯这个去插手中东，他极为不满意。所以他就说，你既然有钱打仗不是吗？我让你最后让你的财政有点入不敷出，我看你怎么弄。他其实有这个政治动机在里面。 其实通过刚才两位的分析，大家也能感受得到，虽说影响国际油价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供求关系，但是目前总供给一下多出这么多，但是为什么供给会严重大于需求却是人为控制的，是出于像两位刚才谈到的种种政治和经济的可能。那么最终投放到国际市场这么大数量的原油，既然有各种特定的政治经济需求，那么影响国际油价的手段也不仅仅是增加供给这么简单。除此之外，除了两位刚才谈到的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有可能影响着未来国际油价的走势？可以预见的未来国际油价还会不会有大幅的波动？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国际油价再次下跌，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达到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每桶跌破34美元。美国部分地区的成品油油价已经跌到折合人民币每升2.7元。虽然国际油价随后有小幅回升，但是全球机构普遍对未来油价预期并不看好。中国社科院昨天刚刚发布的预测显示，2016年原油价格仍然将在低位继续震荡，全年平均油价为每桶60美元左右。那么为什么国际油价至今依然一蹶不振？油价长期在低位徘徊，对于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利弊如何评估？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再看国际油价何去何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现在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刚才我们已经充分分析了，最重大的影响或者最根本的影响当然是供求关系，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元的金融杠杆作用，因为国际油价是以美元作为主要的衡量货币的。那么上周美联储的升息，李老师您觉得对于国际原油市场这个影响有多大？ 非常大。其实美元这个升值和降值周期啊，不仅仅影响到大宗商品，其实还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那么每当美元加息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美元的升值。美元升值实际上基本上是和大宗商品的方向和黄金的方向，这里面其实我说的大宗商品包含了基本金属和贵金属，包括黄金，包括石油，这种大宗商品它的方向是跟美元的方向升值的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换句话说，美元升值了，基本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往下走的。那么现在看来，铜镍这些基本金属都往下急挫，石油也急挫，黄金也往下挫，所以这个大家能看出来这个美元的这个升值作用有多大。 同时由于美元升值，所有全世界的资本往高息资本靠拢的时候，基本都有一个资本外逃的过程，就是从发展中国家出来涌向美国的高息资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它的作用恐怕不仅仅影响到石油价格，实际它影响的整个石油这整个世界经济的周期。 也就是说在本轮我们看到的国际油价往下走的过程中，美国等于推了两把，第一把是刚才提到的解禁了40年来的石油出口禁令，第二把就是这个美元升息。洪老师，您觉得升息之后，除了我们升息前后看到的这个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这个波动之外，之后的连锁反应您怎么看趋势呢？ 从美国现在这个又是加息，又是这个原油出口，从它的这个现在情况来看呢，那么就会造成这个世界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的不断这个下挫，而在这个下挫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甩尾的效应还会这个存在，就是说就很可能到明年的年中，就是到明年的8月份10月份，它的这个这些世界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呢可能还会往下降，这也和现在世界经济当中那么处于普遍的这个经济危机的状态是直接相关的。所以美国想把自己的这些这个情况呢，那么用损人利己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就从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这个把这个美元回流，来加速自己的经济的这个复苏。但是呢，对其他国家来说呢，那么使得这些这个大宗商品呢，这些基础的这个商品，他们的价格呢不断的在这个下降，所以其他的国家呢，他们也就更加消费不起这些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了，因为他们现在是处于经济危机当中，开工不足，那么他就无法吸纳这些这个原材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所谓这些原材料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下跌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本来就买不起，那么他现在下跌了以后他依然买不起，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学规律美国用的这个是很巧妙。但是呢，在这里边呢，他能不能走出这种这个经济低谷，那么这多年的经济低谷他是否能走出来，他用了这样的一招这个强心剂的这个作用，我认为他的这个效果呢是有，但是切不可把它高估。 所以说虽然从微观来看，如果国际油价一再的降低，如果油价能够和国际油价联动的话，对于市场末端的消费者来说是一段好事啊、是一件好事，就是至少加油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不断的在便宜，但是从未来来说是不断的潜藏着危机的。刚才洪老师谈到的是一种危机，还有一种危机，还有一种波浪式的价格涌动，我们曾经上中学的时候在教科书上就学过。这种价格涌动呢，在农产品的重养殖的领域，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体现。比如说牛奶或者说是鸡蛋啊，它可能今年这个市场供求多了，价格便宜了，可能重养殖户以后就不做这个了，第二年肯定价格会反弹。那么李老师，您觉得随着一些石油输出的这些企业被挤出市场，因为价格过低挤出市场，未来会不会出现一次周期性的巨大波动？未来国际原油市场会不会出现巨大的反弹？ 我觉得是这样，从近期来看，简单来说就是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可能石油大幅度反弹的石油价格大幅度反弹的概率还比较低。因为事实上刚才咱们说了，除了那些经济因素以外，政治因素以外，其实还是要讲供求的。 是。 那么基本的因素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放缓，然后其他的拉美国家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放缓，其实欧洲的情况、日本情况都不好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世界经济整体放缓的情况下，你让需求有大幅度的增加的可能性概率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石油价格大幅度反弹，我觉得这个概率非常低，但是小幅度反弹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咱们看这个美元升值情况，我一直在感觉2016年美国经济复苏难道就没有点波折吗？如果一旦有波折，美国的当局特别是美联储，它是不是有可能反倒降了呢？把它加的那部分，我觉得这种概率虽然低也是有的呀。那你想，如果它一降息，那情况又怎么样？又开始一个简单来说可能是收水放水， 这么样间隙的进行、 嗯、 那它一放水情况会怎么样，对吧、 嗯、 就等于美元又贬值了一点，那不是石油价格又反弹一点吗？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小幅升值或者小幅反弹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嗯，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存在变数。嗯，黄老师，您 从刚才李老师说的呢，这个非常这个赞成。而且呢，从美国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它第一，我们就刚才反复说，它这既然石油出口了，它一定要把石油的价格给它抬起来，才符合它的这些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利益。 嗯、 其次，从欧佩克来说呢，它现在搞的这个过山车或者是它这个俯冲，是要把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企业给甩下来，而且它自己就公开的预测，在2020年要把这个世界原油的价格给它抬到这个80美元左右，所以它真正的意思是在这里。 嗯，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也曾经多次说过，作为世界的主要能源，原油的价格太高或者是太低，对于世界的宏观经济，再到一些与原油出口国家的稳定，再到各个行业，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产生连锁的反应，造成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每一次国际油价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动都值得我们关注。虽然国际油价的波动就好像大海的大浪潮一样，我们每个人好像对这么宏观的事情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调整对于石油能源的依赖程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今儿个赶上杨三十儿，外国老头挺招人儿，传统的节日他没心气儿，冬至的饺子只剩下皮儿，哎，什么事儿啊？嗨，有那么邪乎吗？这是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哎呦，真有那么邪乎？怎么呢？说对于冬至而言，大伙啊，唠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吃饺子，吃扁食啊。对了，这个稍不留意啊，蹭下子它就过去了。实话跟您说，那天晚上我吃的是包子，好吗？哎呦，说到圣这个阳春节，你看了没有？差点说秃噜嘴了吧？阳春节，嘿，那可真说得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嘿，大街小巷您就看吧，哎呀，摆上挂上啦，各种的宣传广告，呵，是吧？羊骨羊蒿啊，羊辣。杨树还柳树呢，不是，就是那个啊，那假的那个树嘛，是吧？哎呀，呵呀，还杨歌啊，啦哩啦，就别唱了，就那个意思嘛，外国京戏嘛，哈哈，好嘛，这个热闹啊，人家讲话，为什么西方的节日如此大行其道，而咱们国家四时节令却频频的遇冷呢？当饺子碰上了杨三十儿，哈哈，我们到底失落了什么？人家说了，在国家日益强调应该拥有文化自信的今儿个，如何复兴传统节日的内涵，重拾失落的文化意义，那是非常重要迫切的任务啊，是不是啊？赶上杨三十咱也不能闲着呀，怎么呢？给大伙儿备了厚礼了。什么厚礼？传统文化呀。是啊，你看看，吃饺子，吃饺子啊，今儿咱吃饺子啊，哈哈，京戏里头有吗？有啊，锦州的眉头的舒展，看来又熬过了这一关，杏儿你再来看。 今年带回家来，哎，我们过新年呐， 喜庆福啊呀，喜庆福。 正事。今儿个赶上杨三婶儿，怎么还说呀？您听我慢慢道来，尊圣各位的北京人儿，给您提个小问题儿。咱们的城市，嘿